的心事盘旋着小城，诗人站在房顶的那个迷失了的风筝，岁月涌动了红尘，穿过那穿旗袍的女人，记忆模糊了那旗袍那盏灯，褪下高跟褪了风尘，模糊在梦里勾魂，带着个小小的城，散落无数青春，在小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，人却都沉默烧伤中假装现实中你离他的红唇，带着个小小的城，四方构成了根，却困住了两人的吻，谁在城外等午夜里才认真追捕上别影的心跳声，小小的城散落无数青春，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，人却都沉默笑声中假装现实中你离他的红唇，在这个小小的城四方构成了根，却困住了两个人的吻，在城外的午夜里才认真追捕上背影的心跳声，